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0章，我啊深知道自己嘅人品算唔得系绝对嘅上好，但系嗰条流云桥点解冇留低我嘅魂呢？一谂到呢度，我心里边真系唔舒服。顾文敏讲完，吕叔啊微微岌下头，佢啊坐喺原来嘅地方，一只手握住刀啊插喺个地下上边，漆黑嘅目光凝视住阴森嘅地下水。佢讲：睇嚟水里边冇桥，而系有桥中嘅鬼魂喺度作怪。顾小姐，你之前讲水底里边睇到嘅人影，是不是似任灵啊？顾文敏面上即刻露出了回忆的神色，过了阵间之后微微拧下头，比较确定地说：不是，那个人个背脊呢好像有点驼的，身材好细，不是任灵哦。豆腐说：啊，唔通下边仲有其他嘅鬼魂？哎呀，呢个咁嘅死人鬼狐，我啊知道姓赵嗰条老嘢真系冇安好心嘅啦。啊，呢个蘑菇真系太难搞，人哋挖蘑菇系要出力，我哋挖蘑菇要出命嘅。佢啊一向啊口无遮拦，讲到呢个地方，调转个头啊问阿吕叔，佢上下打量咗吕叔几眼，佢又讲：喂，我讲阿吕兄弟啊，我哋就咁算啦。我哋系有求于人先嚟挖呢个蘑菇嘅，你就唔系一般人，点解要同赵老头办事啊？吕叔啊，只系笑咗一笑，系冇答佢，而系将个话题啊带咗过去。佢啊讲咁样留喺度都唔系办法，佢都想落水探一下。我心里边啊总系觉得对呢条流云桥有啲忌讳。不由自主咁就諗起咗就快死嘅人嘅呢一种讲法。我哋一向唔鍾意被挨打嘅，更加唔会将自己嘅安危交喺人哋嘅手里面。所以我亦都有心想落去探一探水底嘅情况。亦都顾唔得膊头嘅伤呢，攞咗一条活动钢棍就想一齐落水啦。冯鬼手见到咁亦都讲：我都去。趁住吕兄弟大显身手，将流云桥嗰嘅嘢除咗佢，亦都算同我报个仇。我哋三个人相遇好，就带住头灯啊齐齐落水。呢一个地下水就唔似地下河咁样激流汹涌嘅，只系平静无波，深不见底，就好似一潭死水咁。觉得个寒气逼人啊，冻到入骨，一啲冇夏天嘅感觉，就好似冬天跌落啲冰水一样咁。我哋三个人啊游埋一齐，唔方便分开，向住水底嘅方向啊游过去。那个喺水里边流云桥嘅影子，好快就出现喺我哋嘅视线入边，似虚似实，唔近又唔远，令人哋好难捉摸。不过又好想搞清楚究竟是咩回事咁嘅冲动。我哋一路向下游咗一段时间，果然根本上就冇办法到达玉桥嘅位置。冯鬼手对我哋做咗个手势，示意我哋掉头回游返去。一旦我哋掉头，嗰条桥就会自己趌出嚟㗎啦。我哋入水之前早就已经做好咗相遇同埋对策，只要等嗰条鬼桥一现身，里面嘅嘢一出嚟，就由吕叔出手啊搞掂佢。冯鬼手一打手势，我哋就按照事先约定咁样齐齐就掉头。本来呢，我仲心存疑虑，结果喺一掉头之后，果然喺个脚踭嗰度就即刻俾一个冰冷嘅人手捉住。如果唔系我早有心理准备，恐怕而家亦都即刻逐水落得好似同豆腐咁嘅一样嘅下场。嗰、那个嘢一捉住只脚，我哋三个人就即刻齐齐耷低个头向下睇。果然睇到脚底下嗰条流云桥，薄薄透明嘅流云桥里面 倒影住一张嘅人面嘅轮廓，就好似喺个桥里边藏咗一个人咁。而桥嘅两边竟然伸出咗三只手，各自掹住我哋嘅一只脚，将我哋向下扯。呢一种咁嘅情形，就同顾文敏描述嘅玉桥上边嘅情况一模一样。我啊细细咁睇下嗰张模糊嘅人样，个轮廓的而且确同阿任灵系有几分相似嘅。佢将我哋三个人一齐扯，我哋亦都唔反抗，顺住佢嘅力度就向下。实际上我哋手里边早就已经有咗准备噶啦。我同冯鬼手就拎咗活动钢管，吕叔手里边就攞住鬼哭刀，只要嗰条桥嘅嘢一作怪，一刀落去，保证佢连鬼都做唔醒啊！嗰、那个嘢嘅力度系好大嘅，系咁啊向下扯，我哋两个啊顺下咁啊滑咗几米，穿过咗嗰个根本上唔存在嘅流云桥，而吕叔已经一刀就向住桥后边匿埋嘅嘢啊斩过去。我啊猜测鬼物啊无形噶嘛，咁样一刀落去，可能就好似电影里边咁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点知道吕叔扬刀一斩，竟然斩正咗一个有形嘅嘢，嗰、那个嘢就系匿喺玉桥后边，成身黑蒙蒙，骤眼一睇就系一个身材短小嘅侏儒，身体两边各长住四只手，就好似一个人形嘅蜈蚣一样。吕叔咁一刀劈落去，啱啱就劈中咗其中一只手。嗰、那个鬼哭刀啊，真系何其锋利嘅啦！呢、这个咁嘅古怪手臂即刻就断成两截。我而家先明白过嚟，原来顾文敏当时睇到水中里边嘅人影系一个咁嘅嘢，喺玉桥下边扯人脚嘅，怕嘅亦都唔系咩恶鬼，而系一种咁嘅水中怪物。嗰、那个嘢嘅手臂一断，諗嚟可能真係太痛啦，佢就不约而同咁松开咗捉住我同埋冯光一嘅手，个脑袋突然间拧转过头，霎时之间吓咗我哋一大跳。佢呢隻嘢唔单止身形轮廓同人好似，连个样嘅轮廓都有一张标准嘅人面，只不过係冇鼻哥嘅，喺个鼻嘅地方有两个窿仔。一双眼出奇咁大，占咗个面嘅二分之一嘅位置，眼球上边仲有一层嘅虹膜。我知道呢一种系隔水嘅虹膜，鳄鱼嘅眼就有呢啲咁嘅嘢啦。而呢一只嘢一拧转头，嗰一双凸起嘅虹膜嘅眼就吓咗我一大跳。紧接住我哋先注意到佢嘅嘴，个嘴系特别大嘅，里边生满咗锋利嘅牙齿。唔等我哋回过神嚟，佢掉头就对住我哋咬过嚟。我哋本来就做好咗捉鬼嘅准备㗎嘛，点知道袁仲子冇捉到就招惹咗个咁凶悍嘅活物，吓鬼到我哋即刻四散游开。嗰隻嘢一击不中，亦都唔乱战，即刻就向深水嗰度游走喇。随住佢嘅游动，水里面嘅流云桥竟然慢慢消失咗。我而家先諗起咗头先嗰个面嘅轮廓，心里面有一个好恐怖嘅猜想。嗰隻嘢嘅五官虽然已经完全脱离咗人样，但係唔知点解我总係觉得嗰块面嘅面型同阿任灵嘅面型係好似嘅。呢、这个肯定唔系我一人嘅错觉，因为先前冯鬼手同埋豆腐亦都有同样嘅睇法。唔通讲被呢个流云桥害死嘅人，死咗之后嘅灵魂就会幻化成一种怪物？淨係咁諗一諗都觉得呕心，心知道我哋要落水摸底，如果一直有隻咁嘅嘢喺度跟住，只会增加危险嘅啫。唔将佢除去就行患无穷。当即我亦都唔顾得咁驚啦，心里面一狠，血一涌，咬住牙关忍住道气向下追。吕叔两个人大概亦都有咗同样嘅諗法，即刻亦都跟住向下游。但係游咗冇几耐，我就觉得自己嘅手脚就有啲发软。 喺肺里边剩低冇几多嘅氧气，差啲就被吓到喷咗出嚟。俾我哋追逐嘅嗰只嘢已经停止咗游动，反而转过咗古怪嘅身体，喺水底下边啊对住我哋，七只黑蒙蒙嘅手臂随住个水流啊张牙舞爪，而喺佢嘅下边仲趴住无数个有八只手嘅怪物，逼逼劫劫密密麻麻。就好似喺水底里面沉睡嘅贝壳咁样。然而随住我哋嘅到嚟，嗰啲嘢齐齐齐咁全部擘大咗只眼，喺防水头灯嘅照耀之下，无数隻巨大嘅戴住红膜嘅眼睛阴森森咁掘住我哋。即使而家喺水里面，我亦都能够听到有一种声音，就好似一怒叫咁嘅。众所周知，声音喺水里面嘅全部系比较短嘅，好似而家呢一种咁嘅类似怒叫嘅声音，如果放喺冇水嘅地方，咁肯定系好大嘅噪音嚟㗎啦。呢一个声音先一响起，水底趴扶住嘅嘢全部都向我哋冲过嚟。一开始由于我哋紧紧咁追住嗰隻嘢嚟得好近，而家突然间咁一出动，几乎都未等我哋反应嘅机会，三个人就已经被包围晒。瞬间周围都系呢一种咁嘅怪物嘅身影，目光所到之处黑蒙蒙嘅一大片。呢啲嘢嘅表皮系发黑，有一种好细密嘅鳞片喺水里边泛住一层嘅幽光，扑上嚟之后，无数只手就向我哋伸过嚟，一旦俾佢哋捉住，咁呢个下场真係好惨啦。佢哋嘅身材生得都差唔多，唯一区别就係面型轮廓，有啲大有啲细，有啲瓜子口面，有啲大饼面，就好似好多人咁。虽然我真係搞唔清楚呢一啲系咪鬼魂变成嘅怪物，但係知道只要俾佢哋捉住就死路一条。而家俾呢啲嘢咁样全部围晒喺我哋四面八方，一时之间真係逃脱唔到，只能够将手里面嘅钢管系咁抡，左挥右挡嚟反抗。无奈呢，我哋冇潜水設備，咁样一啖气谷落嚟都唔知道可以顶得几耐。冇几下就觉得个肺里面火辣辣，好似要爆咁。嗰种咁嘅辛苦真係唔好提啦。咁样一嚟，我哋手里面嘅动作自然就慢咗落嚟。女叔亦都杀红咗眼，平日里面呢一个人就温文尔雅，而家就性命攸关，仲尔雅条毛咩？一把鬼哭刀所到之处全部都系断肢无数。如果俾佢嘅崇拜者豆腐同埋顾文敏睇见，八成八都会吓到跌咗个下巴㗎啦。女叔真系勇猛非凡，杀出咗一条血路。我本以为佢会先冲出去，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佢就一脚咁踢咗我同阿冯鬼手嘅腰上边，呢、这个样啊好明显系要我哋先走，佢喺后边压阵，有活命嘅机会，冯鬼手啊点会客气啊？我都未走，佢啊先走啊！我本来亦都想跟住逃命，但系拧转头一见女叔杀红嘅双眼，心知道佢就算再犀利，但系入到水里边就好似掟咗上岸嘅鱼咁样。如果我一走，佢一个人点样突破重围呢？我陈元自认又唔系咩好人，前半辈子受人虾，后半世又欺负人。但系唔管点讲，都系有因必报嘅。女叔呢一番嘅作为，不由得等我对佢另眼相看。安全嘅时候对人和善，咁系可以伪装，但系喺生死攸关嘅时候，佢能够要人哋先逃命，自己涉险，咁睇嚟，因为就系心机太深，太过自信，因为呢就真系真英雄啦。咁女叔究竟系属于前者定系后者？呢啲咁嘅念头都系一闪而过。不过女叔已经体力不支，冯鬼手已经逃咗出去，好唔容易杀出嘅缺口，即刻就俾其他嘅怪物塞住咗，我哋瞬间又陷入咗绝境。